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彩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提起蒙古族的特色音乐，大家都会想到呼麦。来自图瓦共和国的恒哈图乐队就是以呼麦闻名。明晚他们会穿着长袍，戴着小帽，登台北京国图艺术中心。从他们低沉的喉音里，你或许可以听到风和草原的味道。国家大剧院原定于本月28号举办的波利尼钢琴独奏音乐会，因大师身体健康原因取消演出。古村新司38年的星2018北京演唱会本月28号在北展剧场开唱。古村新司的歌在亚洲被翻唱了无数次，谭咏麟、张学友都演唱过很多他的作品。今年69岁的他精心挑选了1980年起创作的13首歌曲进行改编和翻唱组合，包括《星》《花》《故乡》等都将在演唱会上唱起。10月1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版红色经典民族歌剧红湖赤卫队将迎来第5轮演出。从1958年首排至今，民族歌剧经典红湖赤卫队已经走过60载春秋。60年来，剧中的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被一代代歌唱家演绎，成为留在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10月18号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京演文化传媒承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将登台国家大剧院。著名指挥家范涛将挥棒中国电影乐团，联合魏金栋、丁毅、郑勇、吴碧霞、柴亮、王丽、杨洋、王二妮等歌唱家带来多首家喻户晓的电影金曲。10月20号和21号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经》打造的音乐剧《诗经采薇》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首演。这部剧由戴友山编剧、邹航作曲、郭鑫担任舞美设计，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将担任艺术总监。音乐剧《诗经采薇》的创作过程征询了国内多位《诗经》研究学者，查阅了诸多同时代的古籍，力求尊重史实，洞察古人生活形态，追本溯源。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10月2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拉开帷幕。作为艺术节的重点剧目之一，近乎寻常将于11月8号到1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11月2号到3号，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首席芭蕾舞演员森下洋子将携芭蕾舞剧《新白毛女》第16次来华访问，并登上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连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

啊，希望今天也继续保持这种风格啊。 好的好的 啊，还有呢就是青年相声演员李明宇，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哦，今天接下来四十分钟就交给你吧。 啊，不一定够说呀。 我也觉得是啊。还有一位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部的经理刘鑫，你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说咱们这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国庆系列演出啊，是每年国庆咱们中山公园音乐堂为北京的观众奉献的一场视听盛宴哈，每年都有，每年呢也都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哈。那么今年呢可以说是异彩纷呈，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有11场精彩的演出会陆陆续续登上咱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是吧？ 对。 那整个的情况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高磊也说每逢放假过节我们就会到这个演艺群会来， 对 啊，向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我们每年过节的这些艺术的音乐会的这种情况。 没错， 对。然后我们今年呢还是有很多像十一期间我们就很多经典的这些节目，比如说每年10月1号我们的这个著名歌唱家的经典好歌音乐会，像有佳佳腔老师啊，像这次有这个韩之平、于爽、阮于群等等，他们会奉上这种很经典怀旧的歌曲。还有像10月2号我们还有北京交响乐团的这个交响音乐会，另外有2场由这个像李明宇他们这些相声的名家，由跟这个郭跃老师这边合作的这个笑动剧场10周年的相声的这个晚会，有2场，3号跟6号。 对。 另外还有像古琴的演出，还有孩子们喜欢的童声德累斯顿男童的演出，还有就是像这个爵士的演出，都在我们的这个长假前后期间很丰富。很充实。 是是是。那么具体的一些系列演出呢，咱们到时候看时间啊，看接下来两位帅哥说相声的时间长度，如果他们把控的好，基本上咱们就不用说什么了。如果他们把控不好，还能给您留一小尾巴啊，咱们再介绍介绍哈。 好的好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请郭老师和这个明宇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刚才咱们刘鑫也介绍了，三号和六号有2场演出，都是咱们 BTV 笑动剧场10周年的一个怎么讲的纪念演出了哈。正好今年是赶上一个大日子，是不是郭导？ 对对。 哦，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笑动剧场吧。 好啊。那个笑动剧场呢在北京文艺频道，其实2008年诞生，跟奥运会当时 是 办的时候是一年 啊。 那么到现在呢走过了10个年头。 嗯， 那么笑动剧场实际上顾名思义肯定是给大家奉献欢笑的了， 必须的。 那么呢相声啊，小品啊，快板评书啊，语言类节目为主。刚开始的时候，创办的时候呢，我们是每期将近30分钟、半个小时的一个日播节目，星期到星期天全有。然后这个半个小时呢可能维持了大概4年的时间，就扩版成了50分钟。然后又坚持了几年，一直到今年为止，我们作为日播栏目已经每天达到70分钟时长。 哇、您瞅着。 哎呦，从刚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相声曲艺这样的节目 啊， 你们办日播首先行不行？ 对，能坚持得下来吗？ 这么长的时间 啊。 但是通过这些年实际的这个摸索来看，其实有好多咱们北京的这些文化名家呀，相声演员啊，前辈老师啊，还有像明宇他们这样青年的演员，有他们的团结协作支持，那么笑动这10年也是顺顺利利的。算是交上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 对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北京的观众啊，每天呢打开电视机看文艺频道笑动剧场，哎，其实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了。每天都跟着咱们的相声演员哈一起乐呵乐呵。 对对对。 说的明宇呢也是哈，虽然是青年相声演员，但是跟咱们笑动剧场也是结缘良久了。 哎呦，真是，我们可以说是跟着笑动剧场成长起来的相声演员。 啊，差不多。 确实是从我们走入电视平台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作品在笑动剧场都播过。 你瞅瞅， 差不多， 对吧？ 都 有了新相声段子，有了新作品，就马上在笑动剧场，咱们得练练这活，是吧？ 而且确实是笑动剧场给了很多青年相声员一个创作新作品的一个动力，因为定期的收作品，定期的让这些青年相声演员，哎，有了新作品之后，有一个展示和一个播出的一个平台，让这些青年相声员在这个舞台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包括同时也有老艺术家。 的一些经典作品，我们作为资料也好，我们作为经典的一个展示也好，我们其实对于业内业外都是一件好事，观众可以欣赏到最好的作品，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看到老艺术家的一些最拿手的作品， 没错， 也作为我们创作的一些可以参考可以学习的东西， 是是是是，互相交流才有促进， 对， 对 不对，嗯啊，其实我就是刚才咱们郭导也说到哈，今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咱们开播十周年。 对， 所以借此契机和咱们中山公园音乐堂合作，就要奉献给大家这么两场专场演出。其实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是不是刘鑫？ 对对啊、嗯，其实我们合作很有渊源，很有历史了。 对对、啊， 是第一次合作。 是是是是是， 这我做证明。 了 啊，每次都有我，他们的合作每次中间都有我。 对对对， 来郭导演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他十周年呀，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吧？ 对对对。啊这次10月3号和6号，国庆节期间这两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这个专场演出呢，基本上从阵容上来看，大家目前耳熟能详的，在电视屏幕上经常见到的，喜爱的这些当红的中青年演员，几乎悉数到场。而且咱们北京大家都熟悉了，像明宇他们这个明乐会啊，包括像高晓攀他们嘻哈包袱铺啊， 是 李菁老师他们这个 星夜相声 会 馆 啊， 嗯嗯， 哎，包括李伟健老师他们这个叫 笑动百华 相声剧场，就是京城大大小小这些知名的相声团队，几乎从这个应该叫什么叫领军演员吧，悉数到场。然后呢，主力演员包括咱们笑动这些年经常在喜剧幽默大赛上经常在笑动里头露脸而且拿到过好成绩的这些笑动五虎那几位、像什么陈印泉侯振鹏啊， 对对 对 对， 金飞晨曦啊， 是是 徐涛啊，大家都会来到咱们的演出现场， 哎， 而且一方面呢是来祝贺咱们笑动剧场栏目十周年的生日、另一方面呢也是把自己最近的新作品拿出来跟观众现场来分享，跟观众现场交流。 您看您多有面儿啊，您振臂一呼大家伙全来了。 没有， 而且近几年您说这么多人全聚在一起挺难得的，是不 是？ 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挺受感动的地方、 啊、 就是通过笑动剧场这么多年，一方面呢是作为咱们传统的曲艺文化的一个继承、传承，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推广发展弘扬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呢就像这些中青年演员基本上刚才像明宇老师说的、都是伴随着笑动剧场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么实际上大家对这个笑动剧场呢感觉就像自己的娘家， 对、 哎，所以说又是咱们北京自己的栏目，大家就都在北京，家乡人上家乡的节目为家乡的父老演出，大家就觉得责无旁贷。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演艺界啊、演员啊、曲艺界这些包括很多老师前辈的支持， 对 对， 对， 哎，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感谢大家。 是是是，而且说到啊咱们这个演出场所中山公园音乐堂，就可能在比如说十几年前大家一说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上演交响乐的、严肃音乐的，但是我记不清楚了从哪年开始咱们就把相声这门艺术引入进咱们的舞台上，而且很多的相声演员曾经都跟我说过，说他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演出跟其他的任何的演出的场所包括一些剧场啊、小剧院呀、其他的舞台都不一样，觉得特别拢人气，特别有那种气场。到时候刘鑫说说你的感觉是如何、 谢谢 啊、我先问问明宇，明宇你的感觉如何？ 确实，为什么我说笑动剧场跟中山音乐堂合作我是见证人呢？这么多年了、无论是国庆期间还是春节期间，每一场演出都有我、郭老师也好啊，包括咱们中山音乐堂的各位老师也好啊，每次都特别热情。哎，明宇你这儿有新活，你这过来吧，咱们一块连欢一下，我特别高兴。因为第一次到中山音乐堂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喂，这个地儿确实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首先呢，觉得演着很舒服，不费劲儿。观众给的反应也特别的精准。它不像有些体育馆，你要说的慢一些。 对， 因为观众的距离比较远， 是 可能观众笑起来掌声反应都会比较慢一些。但是这个剧场恰到好处。 是 恰到好处，它既不像小剧场那种跟观众聊天似的演出，也不像大剧院或者是体育馆中喊着跟观众说，所以说那种演出的氛围只有相声演员身临其境的站在这个舞台上才能体会到在这演出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很多相声演员说咱们中山公园音乐堂是演出相声的福地啊。刘静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家都觉得我们这儿比较舒服，而且就是一进到公园里，确实是这个是紫禁城里的一个宫殿般的这个音乐厅。 是是， 而且我怎么说，我们的这个原声的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对， 不仅相声， 嗯， 像我们十月一号的老歌， 嗯， 就这些老歌唱家包括主持人他们都是不用话筒的。 嗯， 就是原声。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所以就是这种声乐啊，交响乐，包括其实我们现在也演一些戏曲啊相声什么的都是挺不错的，而且就是这个氛围特别好。 嗯， 大家觉得哎，我进到公园里我先心情特别愉悦了，不像在这个先从马路上进到剧场的这种感觉。 对， 大家觉得尤其过年啊过节的时候来这个园子里转一转然后看个演出， 嗯， 是种享受。 对， 嗯， 说得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啊，十一期间和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春节期间，当然春节之前肯定咱还得来啊， 嗯，对 这个十春节期间啊这个演出我觉得都特别精彩。很多的朋友就是能够在放假期间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尤其这两个大假期间，春节和十一，去看场相声演出，看场戏曲表演，折子戏，我觉得哎这一年过得特充实特圆满，就有那种感觉。所以咱们演 特有福气， 特别有福气， 嗯， 所以咱们各路演员包括咱们的曲艺演员戏曲演员歌唱演员舞蹈演员都卯足了劲儿在这个舞台上去表演。哎，我觉得那种气场的那种气氛特别好哈。那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咱们这次是群英荟萃哈， 嗯， 好多大家全来了哈。哎呦，那肯定不能是空手来吧，是不是茅台带了吗？这得带点什么新活还是这个知名的作品啊？ 从作品来讲，大家准备的特别丰富。 您给他们有要求吗？比如说，嗯，今年比如说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或者说今年是咱们校动10周年，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要求和方向给到他们呢？ 有些呢，其实啊，大家合作这么久了， 嗯， 而且一说校动剧场10周年的这种专场演出，而且又在这种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 对， 这种很有殿堂感的这么一个剧场当中来演出，那么演员大家自己都知道， 嗯， 然后对于这种一定是会拿出自己认为最满意自己最拿手效果最好的这样的作品， 嗯， 然后从我们来讲呢，在邀约演员和作品的时候呢，就不过多的对于作品的类型题材做很细致的明确的限定， 哦， 希望大家都拿出自己应该在曲艺界叫什么叫这个 把杆活， 哎，叫把杆的作品 最拿手的 最拿手的， 嗯， 对，拿手作品或者是成名作品， 嗯， 来奉献给观众， 哦， 所以大家一定是会看到。而且有些演员呢是拿的这个自己拿手的传统作品， 哦， 嗯，有些演员呢拿的是新创作的， 嗯， 最新的作品还没有曝光过， 嗯， 因为我们这次校动剧场呢在演出过程当中也会进行现场的实况录像， 哦， 以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 那必须得播呀， 哎，所以嘛，哦，大家会拿出来很多这样的新作品。同时呢很多演员呢还进行了新的搭档组合， 哦，嗯，这怎么讲， 打破以往的常规， 对， 哦，比如说李明宇 啊，怎么着， 一定大家看到的不是他跟他大家熟悉的老搭档， 对， 啊，这次是个新人， 而且， 哎，咱们先不说具体是谁， 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这种情况， 对对对对， 包括李伟健老师， 对， 啊，包括何云伟哥哥，李菁哥哥，全是这样，而且都是新作品新搭档，就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 哎呦，这也对我们演员是一种考验呀， 对， 对不对啊？ 对， 因为你磨合毕竟时间短， 对， 你上了舞台以后还能有原来的这种效果，甚至更出色的效果，这就考验演员的功力了。您说是不是？ 也有那句话 啊， 艺高人胆大， 还真是。 哎，所以之所以敢这样做，一定是在保证演出效果的前提上， 对， 所以大家肯定看的耳目一新，而且演出效果一定会非常之好。 你看看这么多名家全在一块儿， 嗯， 就跟啊这个实力派的演员就老戏骨凑在一起， 嗯， 他会飙戏， 对， 对吧？我演的好，我得飙着你那个劲儿，我得比你演的还好， 真是这样， 这戏就越演越精彩。这演员，咱相声演员是不是也会这样啊？ 而且在这个平台上，特别是这样 啊， 因为啊，校动的 平台不一样，每次来中山公园音乐堂来看校动专场，包括我们每年正月还有喜剧幽默大赛专场， 对对， 其实都是一回事儿。这些观众群就是专门听相声的观众，而且他对每个演员的艺术风格非常的了解，所以演员针对这样的观众群啊，他就更加得准备的充足， 对， 因为他知道这些观众太懂相声了，太了解相声了，他们这半年知道你出了新作品了，好，过来就憋着来听这段来的，所以一定要把最好作品奉献在这个舞台之上。而且我们之前也算过一笔账啊，校动十年，其实校动这十年里作品数达到近千段， 哎，差不多。 而且这近 收录的 近千段，但库里肯定不止一千。为什么？ 不止，不止。 因为只是作品一千段， 嗯， 有的是同一个作品有很多版本。 哇， 比如报菜名啊，打灯谜啊， 嗯， 对春联啊，这样经常大家所有人都会在演的一些作品，会有很多版本。这里头只算一个版本。 哎呦。 只算了一个版本， 这就一千多段， 就有一千多段。其实要都算上就不止那么多， 不止了， 真不止这么多了。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甭管是业内的同行也好啊，一说哎哪位老先生的哪个版本那个作品太好了，哪有资料？哎，校动录过一版，哎，咱们去看看校动那版。包括观众也是一样，经常说哎我看过几版您的作品，这个作品啊有一版是在晚会上的，是八分钟。但是我看这是校动那版，那是13分钟的版本，因为毕竟晚会不允许给这么长的时间嘛， 就 是8到10分钟，最多12分钟的作品。但是校动基本上就是能够原汁原味的保留了演员的创作的这个作品的原貌。 我觉得就是从第一开始咱们的这个实验和尝试，由30分钟到50分钟再到70分钟，就把咱们的这个时间段扩充之后，演员有更加充裕和自由的发挥的空间， 对， 所以才会有如此之多的一些作品呈现出来和保留下来，很难得呀，是不是？ 是的是的 啊，所以我觉得建议以后咱跟中山公园音乐堂咱们再想一想， 嗯， 对吧，咱们再琢磨琢磨，咱们弄一个，比如说是，就是10天或者是100天连演， 找一个演出季是吧？ 啊，对，找一个演出季，你觉得怎么样？ 对，100天，俩50天嘛，一百天，俩50天，3月零10天呢？ 你说刘鑫，咱有没有可能？ 最后就是晚上不演，一个白天， 我们再深入合作一下。 对对对对 对对，除了现在春节，你看有2场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专场，国庆有咱们校动的专场， 是， 其实以后完全有这样的空间， 相声马拉松， 对，咱们 哎，你这个创意特别好，我刚才想一个词儿，我就没想起来，这个合适，相声马拉松，创造一吉尼斯世界纪录， 关键它在咱们北京吧，还特别有这个氛围， 有土壤， 对了，有这个土壤，相声诞生在北京， 对， 然后北京的观众又特别喜欢这种艺术形式，那么其实在这么丰厚的一个土壤里，完全是有更大的这种生长发展的空间的， 那当然了。 而且我们明年音乐堂还是20周年 哦， 所以说到这儿，我也想那个邀请郭老师，比如咱们在园子里啊，跟中山公园、跟音乐堂，咱们再 彻底咱们联动一下， 好， 策划一下。 行行行行行， 好 好， 我们到时候中间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就定这主题是什么行？ 好， 好嘞，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

带给大家11场精彩的演出，各种门类都有，有歌唱的，有相声的，有戏曲的。刚才咱们上半时段呢，一直在聊哈，10月3号和10月6号2天晚上。在7点半中山公园乐堂上演的 BTV 笑动剧场10周年的笑星专场演出，哇，里边大咖云集，刚才也介绍了李伟健、何云伟、李菁、王月波、英宁等等等等，而且呢相声段子都是新的，搭档也都是新的。我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就旁敲侧击的，我就问了一下郭导和明宇，我说哎呦，那这都新的，那能不能提前给大家透露透露，比如说啊，谁说什么什么段子，谁说什么什么方向，大概什么内容。俩人齐声回答我，就不说。 不是齐声，不是齐声，我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本来今儿想带着搭档来这儿，提前给大伙儿就在这儿说一遍。 好啊， 就是郭老师老是拦着我。 你说郭老师怎么这样？ 说呀， 持一点神秘感。 对对对对对 啊！你看不合适，郭老师，郭老师没这么说，真是没这么说。其实我们其实就是想啊，把最好的作品，让观众朋友们在当天晚上能够惊艳到， 在节日当中，然后体现这种新鲜感， 是 体味这种欢乐感。 对，而且我觉得吧，在这个中山公园乐堂舞台上演出，比如说和在笑动的现场去录制的时候，那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就大家可能越说越兴奋，有很多活，可能因为直接可以观众来互动交流，可以现场有一些现挂的东西，是不是也会采用啊？ 是的，其实每年都有这样的， 每年都有。 因为确实在笑动剧场中山音乐堂的演出是跟平时开棚录完全不一样的， 那是， 因为开棚录包括观众也是紧张的，认为哦，这是电视台的录像， 对 啊，我们 观众也是演员嘛， 对， 来参与节目 啊，会不会啊？我一会儿在这乐，乐大了，乐小，乐小了不合适，乐大了，机器捕捉到我了，你说一上电视乐的牙花都出来了，也不合适啊。但是在中山音乐堂不一样，这个是结合了两个演出平台的强势为一体，就是它既是大剧院跟观众近距离的交流， 是， 同时我们又带着北京电视台的各位摄像老师来着，把整场的节目录下来，所以说几乎可以说是可以让演员超常发挥的一场演出。因为相声演员就是这样，一旦有了现场观众的刺激啊，他脑洞会开得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 对， 想的特别多，嘴上又跟得上， 好， 所以妙语连珠， 对， 好的现挂那是太多 太多太多了。你像我这样的脑回路太慢的，我就做不了相声演员，这脑子想着了嘴跟不上啊。 您不能谦虚啊。咱们都是靠嘴皮子吃饭的。 我就不抢您的活了，我就。 对对对，太好了。 哎，那郭导，10周年咱们作为也是算是主办方之一了哈。 对。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环节和安排在这两场演出当中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啊， 比如您上去说一段， 我是不会说的。 对，别看郭老师不会啊，但是郭老师特别懂相声。 那当然， 别看郭老师不上台，但是郭老师特别懂相声。包括我们很多时候把剧本交给郭老师，郭老师会提一些意见，修改的意见也好，表演上的一些个小提示也好啊，会丰富一些演员的表演。 没有，明宇过奖了。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当做观众来看，因为往往有时候第一稿，那么作为一个曲艺爱好者，作为一个喜欢这个曲艺的观众来说，那么我们的第一感觉往往能够代表观众的反应，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所以有时候呢，交流起来呢，谈一点自己作为一个观众的第一感受，可能对他们有点帮助啊，但是谈不到像明宇说的那样。如果说要是想给大家透露一点今年这个笑动10周年， 哎呦，您就赶紧透露一点吧，我都问了半个小时了，我都 有一个我可以透露一下， 您说， 稍微的特殊的编排 啊， 那么就是说主持人 啊， 我们笑动剧场现在的主持人呢，可以说是我们北京电视台文艺中心的这个当家花旦 是 明老师。那么除了他作为我们笑动剧场的主持人会到现场主持这两场演出之外，还有呢，我们笑动剧场当年开办的时候的首任主持人， 哎呦， 那么肯定很多喜欢熟悉我们笑动剧场栏目的人还知道，就是李伟健老师。 哦， 他是我们笑动剧场的第一任。 我以为您说是高磊呢。 我也以为是。 有一天高磊也做我们的一任主持人。 可以哦，李伟健老师这回也来。 他也来。 哦， 而且除了这个带来新的搭档，带来全新的 作品 节目之外， 嗯， 同时跟龚宁一起搭档， 主持我们这两场的演出，等于是第一任主持人和现任主持人。 对对对， 当然中间呢也还有过很多，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后来主持这个这个养生堂节目的那个刘静啊， 嗯 啊，包括每日文娱播报的陈晨， 是 还曾经主持过这个晚间新闻节目、啊、 对对对， 陈晨都是我们校动剧场的主持人、 哦、 所以郭老师的意思是 呢选择了一个现任的、选择了一个第一任的主持人、一男一女一起来携手搭档 为纪念这十周年， 在环节上一定也是他们会有一番别有味道的碰撞。 所以说郭老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您可能对作品不感兴趣的，您对主持人感兴趣，同样买票啊，走进剧场， 怎么着都行，是吧？ 对对对。 其实你说的这个买票走进剧场啊，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 嗯、 就是说可能这七八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一直关注咱们中央音乐堂的， 每年都来的有， 每年都来的， 每年都来的， 是不是？刘星肯定有发言权吧？ 对，肯定有，因为我们其实不只是国庆期间、 哦、 我们全年的这些演出，我们的一些系列呀、品牌都有很多这个忠实的听众们，我们的会员们、他们一直会关注，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包括我们暑假的演出，大家都会很早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开票啊。那像节假日大家也会看，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好的节目你肯定会吸引来听众的。 对、 哦、 对，那当然了，刚才也说了哈，其实呢是有两场啊，三号一场、是六号一场。 对， 那问问郭导，这两场是完全一模一样啊，还是完全不一样啊，还是会有一样的有不一样的？ 除了主持人一样，节目演员完全不一样。 哦，就是两场、啊、 咱们北京的演员太多了、 哦、哎， 好演员好作品太多了， 就是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来了、 哦、 所以完全不同。哎，咱们票是不是不多了？赶紧让他们买！ 哎呦喂，不行不行， 再不出手可能买票了。 哦、我要下直播，我现在要去买票了。哎呀，好土的广告，我这做的。 那我问明，我也给明宇打打广告呗。 哎，您说， 明宇是哪天的？ 我是三号的。 哦，你是三号的。 哎、三号的票现在明显比六号的少。 你看看， 现在是哎呀，这当然了，不全是因为我，不全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李伟健老师。 哎呦，眼前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还真得提前买票了，是不是？ 提前购票 啊、哦！对对对，大家 很方便，我们网络上、微信什么都可以去买票了。 对，哎，可以直接选位儿是吧？ 对 对 啊，真是方便。 如果看我们校动剧场的话，我们的很多节目里面，包括我们文艺频道的这个宣传时段、公共宣传时段，都会现在有我们的这个演出的宣传片， 哦、 然后其中也有二维码，订票的二维码， 对， 然后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文艺频道的公众号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二维码。大家如果关注，比如说 BTV 文艺频道的这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链接去买票，都可以。 哦，你看这时间哈、啊、真是一天天过得多快，今儿就是9月26了。其实咱们这中山公园音乐堂2018国庆的这个系列演出今天晚上就已经是开始了， 对， 正式拉开帷幕了。再过也就一周的时间啊，咱们第一场演出就来了。 是， 咱们各位相声名家准备的如何呀？我们先探探呗。我们先问问明宇，你这边怎么样 啊？ 我这边 啊，说实话呀，每次来中山公园音乐堂都带来我每一年最好的作品。 嗯， 因为确实我刚才在私下跟郭老师还聊呢，现在我在校动节目里已经有20多段作品了。 哦呦，不少了。 这20多段作品里其中有1/3是在中山音乐堂录的。 哎呦，就是说 中山公园音乐堂这几年几乎是每一场演出只要是语言类相声类的我都在。 嗯，对， 而且每一场的节目都不一样。 嗯， 不只是我，是所有演员都是一样的。有的演员呢可能说是我今年挖掘了一块新的传统作品，哎，我压了一年了我来这演，或者是今年我创作了一段纯新的作品，我觉得现场效果特别好，也带到这儿来演。 嗯，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场演出的质量都非常高呢？所以说是懂相声的观众加上一些爱飙戏的演员在一起。 哎，锦上添花，是不是好上加好？ 嗯， 哎，我们也不能说算是聊一个题外话啊。 嗯， 我特别想问一问咱相声演员平时创作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比如每年都会有新的作品出来。那这新的作品是一拍脑门，哎，就咱们就这么说吧，就这么写吧，还是说怎么一个程序？ 当然拍一下肯定是写不出来。 哦，那我多拍几下吧。 拍楼 确实，从生活当中去体验，找到素材之后，开始搭建一个喜剧结构，在这喜剧结构里，再不断的去增加包袱。我们对剧本满意了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亚场的阶段了。亚场呢，可以通过在剧场里跟观众的互动，来检测这个作品里有多少个包袱是观众乐的，有多少个观众不乐的。不乐的再亚一场试一下，如果还不乐，那就要把它换掉了。所以说要经过千锤百炼，一个作品才能最后呈现在我们电视舞台上，变成录制的一个作品。 对，其实我觉得笑动剧场在这方面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的曲艺的这些新生力量，尤其是新生力量，当然了，也对一些这个老的作品呢，哎，对对对对，老师们也是奉献了一个很好的表现自我的一个平台。这十年来累积了那么多的一些好的段子哈，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啊，是不是郭导？ 对对对，贵在坚持 啊、 一个是我们的坚持，其实刚才明宇说呢，因为他是演员，他怎么也得注意谦虚啊，所以其实这个对于创作来说，曲艺这方面就跟我们创作一台节目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 作为电视导演是创作节目，对于他们来说是创作相声作品。 是， 那么其实这个来说一定是个痛苦的过程。 对， 当然像你刚才说是不是拍脑门，艺术这种东西呢，它肯定会有灵光一现，它肯定会有灵感。 对， 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仅仅靠灵光一现或者是灵感迸发远远不够，它得有一个积淀的过程。我对一个现象的这种感悟和设想要厚积薄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然后把它落实在笔头上，完成一个故事和人物的塑造，然后形成剧本，再进行排演，后边就是明宇说的反复的修改啊、压场啊，才是这些东西。哎，其实这个一定是个枯燥的过程。 对，也是挺残忍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自我否定。 对，这是最难的，甚至是从头再来哈。 对 对，经常会这样 啊、哦。面对这个自己的这一些作品被否定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吧？ 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倒不多。 我厉害了呀！ 没有，开玩笑。 一般来说，一设计出来就 是满意、我说的是不多啊，但是有。那个确实是有的、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跟观众在下面看还是不一样的。还好，就好像曾经我上过一次访谈，我说过一次。我一开始出道就是从观众开始做起来的。我是爱好，我从小也不是北方曲校毕业的，我也没有家传，我也不认识这行里的老师。后来我就喜欢这行，正好赶上中央戏剧学院招收相声表演创作班的第二届冯巩老师的班，我才报名，才走入了这个行业。所以说呢，我为什么我曾经还觉得，尤其在我们相声行业，觉得从观众做起来的可能不是那么根红苗正。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感谢那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给了我才知道什么叫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一个作品，而不是站在一个从业者的角度上看作品。我做观众的时候，我也会想，哎呀，为什么到这位演员演的时候，有一些观众就出去上洗手间了呀？或出去喝杯水呀、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呀、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再接着看，为什么到那位是没人走，不但没人走，还进来了很多人。这个就是每个演员对每个演员自己作品的把握不太一样。 两个角度 都需要。其实都是对的，只不过我们更希望找到一个既是业内认可又是观众喜欢的一个角度。 对， 所以说我很多的作品其实都考虑先从一个观众的角度上去考虑，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个作品，或者是这话题可能会严肃了一些，但是我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进入，观众会更容易接受，会觉得好玩。所以说我挺感谢那段历史的。 是，是，而且我觉得笑动剧场也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舞台。从咱们笑动剧场走出来的成了名的一些这个相声演员很多很多呀，是不是郭导？ 差不多吧。 咱们也培养了很多呀，是吧？ 对对对、你看像明乐慧、明宇， 我们都是属于、 然后像高晓攀， 对， 大家熟悉的啊， 对， 像这个李银飞、叶鹏， 对， 金飞、陈曦，陈印泉、侯振鹏， 董建春、李丁，对， 大家现在就是活跃在舞台上的这些中青年的这些演员， 确实 基本上都是。 确实，因为北京电视台有日播的节目，就是咱们笑动、还有每年一届的喜剧幽默大赛， 是 都是给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所以说就是因为有这两档节目的存在，才使着北京的这么多年轻演员进步的那么快。 嗯，而且咱们北京的土壤也好，咱们根儿就在北京，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这么多的机会，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让咱们老百姓喜爱的相声演员。所以还是那句话，三号、六号晚上，咱可千万别忘了，赶紧买票。 对，尤其三号票不多了。 对，您再不买，只剩挂票了。好嘞，刚才呢，我们一直在介绍的是咱们中山公园音乐堂2018国庆的艺术盛宴系列演出哈，其中的一场重头戏哈，10月3号和10月6号晚7点半，笑动明星齐聚首，欢笑满堂迎国庆，咱们的笑动剧场十周年的专场演出哈。再告诉大家，三号票真不多了。 对对，三号有我，有我。 是是是，欢迎大家呢去给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相声演员呢去捧捧场哈。那么剩下的还有很多场的演出，接下来我们就交给刘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亮点，还有哪些知名的演员会齐聚中山公园音乐堂呢？ 嗯，好的，那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正日子，我刚才讲到的是我们一个品牌的演出， 是 经典民歌著名歌唱家的这个演唱会。 嗯， 像今年是由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姜家枪老师来领衔的，韩之平、于爽、阮于群，还有像刘悦老师，他们都会带来很好听的这些歌曲。 没错， 包括《祖国慈祥的母亲》，还有《挑担茶叶上北京》，映山红、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像姜老师、姜家枪老师，他就经常会演唱这种诗词、古诗词的歌曲。 哦， 嗯，他今年也是，像带来那个《黄鹤楼送穆浩然之广陵》。真的是。他们的每次的演出我们都说特别让人感动，因为姜老师有80多岁了吧，还是特别这种开心的，特别热情的，投身到舞台，而且都是像我说都是原声演唱，而且经常他们报三个曲目还要反好几个， 你看看， 超级敬业， 对，多值啊，买这票， 因为他们每次都说来到音乐堂演出，因为我们除了国庆节还有春节的时候老歌演出也会演，所以他们都觉得像回家一样。所以每年我们春节也已经也都跟他们约好了。 对，这就是祖国慈祥的母亲著名歌唱家经典民歌国庆演唱会10月1号晚7点半的演出哈。 对， 重头戏还有吗？ 10月2号我们是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这个交响音乐会，然后他们还会演奏交响组曲《拥抱新时代》。这场也是听众们也都十分喜欢。那三号就是我们的相声，刚才说的快没票了。 对，快没票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抓紧。然后还有就是10月4号是这个德国的黑森州爵士大乐团，带来一场动感的这种摇摆爵士的这个音乐会。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啊什么的都会很喜欢。 对， 10月4号 不光是音乐好听，而且那种摇摆的感觉和韵律哈，我觉得看起来也非常的棒，是不是？ 对对对，这也是德国一个很著名的这个青年爵士乐团， 对对对， 很有活力的。五号是我提到的一个古琴的演出，因为我们音乐堂一直也是在这个做这个紫禁城这个古琴系列，也是做了有大概5年了吧，因为每年都是有这个，它是在贯穿全年的。我们今年10月5号也是邀请到了古琴家曾成伟、李凤云，还有像笛箫演奏家王建新老师，他们带来的这场特别儒雅的这个蜀派与广陵派的这个古琴音乐会。 哦，这还都有区别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很多现在这种年轻人都喜欢看古琴，包括我们的一些以前的这些老听众们。 对，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朋友，真的是年轻的朋友，他们会专门在业余的时间去报班 学 古琴。就第一开始我其实听古琴的时候真的就有一点就觉得比较沉闷，我第一开始可能是有点浮躁没有沉浸下来，但是我们那个朋友给了我一张 CD， 我拿回家静静的去听的时候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对 啊， 你可以来音乐堂五号来净化一下心灵。 一会儿我把那个订票的二维码发给您。 好嘞，谢谢。 票不多了，您现在马上赶紧订啊！ 哦，这是古琴。 顺便您再订一张三号的，三号的票不多了，有我。 这广告也是没谁了。 广告。 哎呀，我估计你再说两遍呀，真的就售罄了，该。啊，真的哈，就是大家可以有机会同时领略两个流派，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啊，而且听说有一些古琴真的是价值连城， 对，超级昂贵， 就是大家 超级珍惜的这种 珍贵 乐器，对， 现场可以听，还可以看一看这种历史的宝 物。现场跟这个在家听 CD 肯定是 完全 不 一样 感觉，对， 记好了，这是10月5号， 10月5号 晚7点半， 对，然后10月7号我们是邀请到德国的德雷斯顿男童。 也是这种天籁的这个音乐会，因为每次像我们国内闫红年老师的童声啊、 嗯、 还有很多这种国外童声团在我们这个有气场的这个音乐堂的原声效果下都特别特别的好听， 嗯， 所以我觉得七号就在小长假的这个末尾吧，大家可以一家人来听一听这个童声合唱团，也是一种很舒服的这种感受， 非常美妙。我就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放牛班的春天那部法国电影、 嗯嗯、 就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领略到童声合唱的那种魅力，会让你在无伴奏的情况下热泪盈眶、 嗯、对、嗯、而且像我们以前这个童声团也是采访过一些像杨红年老师，其实合唱它是一种团队精神， 对对 对，它不是说靠你一个人的这种技巧或者什么的， 是是是、 嗯、 你光靠我把高磊一个人嗓子我也撑不下来是吧，我怎么也得拉着点名语啊， 行，咱俩一块儿， 对，底气这足劲、嗯、 咱俩一块儿三号到中山音乐堂咱们票不多了，三号有我啊， 这节目没法儿做。来来来，这是刚七号，但是咱们是持续到十二号，是不是后续可能还有？ 我们假期结束，然后过几天十月的十一号还有十二号还都有两场这个音乐会，一场钢琴音乐会， 哦、 还有一场这个，因为快到重阳节了，也是 哦，对呀、啊， 借着这两个节吧、啊，一起安排了一些节目。重阳节我们是邀请到这个蒋雄达指挥家蒋雄达老师，他带领他的这个叫月亮中老年合唱团和他的太阳青少年乐团一起奉献的音乐会。 嗯嗯，特别棒哈， 对， 也算是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奉上的一份节日礼物哈。 哎、对对 啊，哎呀，这个节目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从今晚一直持续到十月十二号，大家可以一直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了，三位老师也发出你们的邀请吧，别光说三号的啊。 对，六号，六号也有，对对， 六号也不予提了。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一起走进中山公园音乐堂，关注咱们的国庆系列演出，好吧？咱们，还是先从宁宇先来，还是怎么着？ 没事，我随便，我搁哪儿都能说，没事。啊、 来，你先来吧， 我先来 你先来吧。 欢迎大家，三号、六号，尤其三号有我，票不多了啊，来到咱们中山公园音乐堂，而且中山公园音乐堂从今天开始一共十一场演出、 嗯、 希望大家每场都能关注、嗯、每场都能支持，而且确实每一场都是最精彩的、 嗯、 都是顶尖级的艺术家为您奉献他们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好，郭导， 大家赶紧抓紧时间， 嗯， 利用好国庆假期， 对对对， 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 嗯， 体会这种艺术的盛宴， 哇， 来得到这种艺术的享受， 嗯， 同时得到心灵上的愉悦和欢快，特别是三号和六号。 三号有谁呀、啊？ 校动剧场的十周年专场。 主要有谁呀、啊？三号。 三号有明宇。 哎，对了， 哎呦，真不容易哟、哎。 对，太好了。 得嘞得嘞，最后留心、 我想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节日时光、 啊、 然后带着家人一起来音乐堂，来感受这种家庭般的艺术盛会 啊、 嗯！ 是，再次告诉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明天一直持续到十月十二号、 嗯、 不只是有三号和六号，三号虽然说票不多了吧，大家可得继续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国庆系列演出。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欢歌笑语又走过了一个小时，谢谢大家的精彩的介绍，谢谢，也预祝咱们三号六号的演出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感谢 啊，加油加油啊。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我是高磊，邀请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这天没见你，我的心情像是巨星被盗的星星，我的骄傲遇见你的自信瞬间垮掉，失去了我的自信，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淋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但没多幸运，我的这个真心是喜欢你，手看 3, 2, 1 Hey baby baby baby girl， 你有没有一样的感受？ Hey pretty pretty pretty girl， 答案肯定的话别害羞，每当可以乱心的时候 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